穿越了荒漠孤影，一粒血迹寻觅藏身你，等待了八年以后，等待与你相遇。眼前的道路崎岖，烽烟杂地，模糊不清的结局，孤独循环之中融化了回忆。当这世界已经改变，偌大的城市找不到属于我的街，这份信仰不曾更迭，自由与爱的夙愿却变得越来越遥远。忽如一夜，冰雪覆盖了银河深渊，是不是忘记一切就能离你更近一点？星星眨眼，人间又是烽火狼烟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我想我们穿越了荒漠孤影，与你血迹寻觅藏身地，等待了八年以后，等待与你相遇。眼前的道路崎岖，烽烟杂地，模糊不清的结局，孤独循环之中融化了回忆。相约，是不是忘记一切就能离你更近一点？星星眨眼，人间又是烽火狼烟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我想我们只能往前。穿越了荒漠孤影，与你血迹寻觅藏身地，等待了八年以后，等待与你相约。眼前的道路崎岖，烽烟新的结局，孤独循环之中融化了回忆。Every time I try to come close to you, I don't know what now I can do for you. Sorry, I don't know.穿越了荒漠孤影，与你血迹寻觅藏身地，等待了八年以后，等待与你相见。